一首非常经典的《东方之珠》，来自罗大佑的演唱。其实这首歌的经典啊，已经不必言说了，因为一提到东方之珠，大家都会知道东方之珠指的就是香港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《滚滚红尘》，演唱者当中呢也有罗大佑，是他和陈淑桦共同来演绎的，一起来听。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，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， 像是人世间的错，我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余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， 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分一分去难去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 本应属于你的心，他依然护紧我胸口，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 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 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。 于是不愿走的你，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实在的人世游，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。于是不愿走的你，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 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和陈淑桦共同来演绎的一首《滚滚红尘》，就像是一个歌曲的接力一样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呢，会有陈淑桦，是陈淑桦和成龙共同来演唱的一首男女对唱歌曲《明明白白我的心》。而这首歌呢，也会是我们今天乐听经典的最后一首歌了。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情